阮冠中第一次嚟嘅時候就同我哋講咖啡，嗰次同埋陳豪一齊，記唔記得啊？ 係同阿柯教授。 柯教授。 柯教授。 第二次咧講茶。 係。 啊，咁咧就係阿阮冠中咧，可以講係多才多藝，佢又搞咖啡啦。種植咧又搞茶葉啦，又係喺俄羅斯嘅聖彼得堡教過人跳舞啦，佢係跳舞專家。咁啊，佢又識針灸啊，又懂中藥啦，所以啊，今晚係俾佢嚟喺度做我哋嘉賓，一定係好多有趣嘅資料可以提供俾我哋。 補充一下，針灸中藥我係江湖術士嚟嘅啫。 咁好啦，咁啊講起個艾灸咧，或者請阿歐博士講講呢個艾草呢個歷史啊。 是 中國嘢嚟嘅， 是中國嘢嚟嘅。咁其實咧就當然係好多地方都有啦，因為其實佢嘅生長咧都幾容易嘅。咁如果係最即係好耐好耐幾耐之前有艾嘅呢個記載咧，咁應該喺嗰個《詩經》就已經有記載噶啦。咁而用喺個藥用嗰度咧，就應該係五十二病方嘅時候咧就有記載用個艾點樣藥用啦。咁其實即係講緊係講緊即係千年以上嘅歷史啊，其實係咁就應用亦都相當之廣啦，咁樣咁亦都因為其實佢除咗中國之外咧，即係其實佢即係韓國啊、日本啊，咁其實佢哋都有佢哋嘅唔同嘅品種嘅，咁佢哋亦都有自己本地嘅應用嘅，咁其實譬如話日本咁，其實佢哋都用翻佢哋自己本土嘅艾草咧，就攞嚟做艾灸咁樣。 嗱，歐博士咧就講話依個艾草就嚟自《詩經》啊。咁啊，但係其實嗰首詩咧就好勁嘅，即係話係嚟自《詩經》一首詩咧，叫做《采蛤》。嗰首詩咧就其實三句啫，啊，但係三句都好勁嘅。一個就係比采蛤兮，一日不見。如三月系，嗱讲三个月，采蛤究竟唔见一日，好似三个月咁咧，唔见嗰个人咧，究竟系亨利啊，抑或系皇帝？嗱，好大大件分别喎。唔挂住个皇帝系忠君爱国，如果你挂住个亨利咧，喺中国传到你呢啲叫淫宾之诗，叫做喺度啊搞男女不正常嘅关系，所以好多争议。咁啊，然后咧，佢第二句咧就比采萧兮。佢燒係稱號，即係我哋 屠牛牛 用個稱號數嚟醫藥疾啊！嗰個稱號，比彩燒係一日不見咧，就如三秋係，所以我哋一句成語講一日必見如隔三秋，就嚟自呢度。咁啊，第三句就嚟到依個我哋今日嘅主題啊，叫我艾啊，比彩艾係一日不見咧，如三歲係，好似三年。嗱，你睇佢依度咧一。三個月、三個季節、三個秋天，同埋三年，所以好多人話咧，依、這個《詩經》呢首詩咧，唔係淨係講艾咁簡單，而係話咧係歷史以嚟最早嘅愛因斯坦講時間相對嘅表述。 哦， 你話三個月變三個秋，而又變咗都係掛住啦，那個時間係相對嘅。所以好勁啊！即係話你從愛因斯坦嘅觀點，話如果仲有拍得住愛因斯坦嗰個咁樣嘅程度，係好趣啊！依個中國文化，依個我哋順便講依個彩藝依樣嘢。咁啊，然後我哋講啊，頭先阿歐博士講依個藝咧，依個藝咧嗱，我又想問兩位啦啊，中國傳統我又搞唔清楚，又究竟邊個做？因為有一個講法咧，就話一灸二針就三湯藥，一個講法你一針二灸。就三湯藥係究竟灸先定係針先，定話針先定灸先？其實針同灸應該分開嘛 ，Barry 就係阿阮冠滔啦嚇。 我江湖術士嚟嘅啫，阿歐博士如果唔反對咧，我講兩句啦嚇，即係莽撞啲就係應該係先針後灸嘅嚇。 先針後灸嚇。但系阿歐博士咧，你话灸紧要定针紧要咧？ 我就觉得系，其实佢喺唔同嘅病种咧，就可以用施以唔同嘅方法嘅。即系如果系，即系譬如急救嘅时候，即系晕低咁样，突然 即系定针， 即系啦， 救救啊慢嘅， 系啦，咁即系就落个针，就可能呢个人中穴啊、内关穴啊，咁啊针落去，咁样就快速嘅。咁譬如你話中風咁，突然間放十酸，即刻就放個即係放血咁樣，咁啊針就真的確快，係啦。咁啊，即係如果你話講個速度嚟講咧，就應該係 一針二救， 一針二救 係啦，即係佢係取決於嗰個病個危，即係嗰個急性係啦，咁樣。 不過咁喎，嗱其實我問歐博士喺《黃帝內經》講咧，話中國以前醫病咧就五種嘢啊嘛，其實而家就剩翻兩種，其實有一種係失傳咗，就係砭石，砭石，然後先到救艾灸，然後到針。然後就到呢個湯藥，最後就導引，就講氣功，即係五種嘢醫病啊嘛。咁但係砭石而家好似失傳喎，已經 都少用嘅，其實係。 揾邊度揾咧？ 其實都而家都好，即係而家坊間都好少見到，因為話 砭石啊，用石頭，即係石頭嚟醫病啊。嗱，我最近咧就喺買咗啲韓國嘅寶石咧。可以能夠暖我個身嘅，咁我就話：咦，因為中國傳統講石頭，我就特登買咗佢。咁你就問嗰啲韓國寶石話會發出紅外線啊！我曬而家問題，我仲試驗中，我慢慢剪喺我個背脊下低咧，就睇佢究竟即係對我身體有啲咩特殊效果，好似艾灸咁啊！但係寶石嚟嘅，寶石唔係用電煎，係寶石會發熱嘅。係係啊！而家試緊啊，因為我覺得石頭好有興趣。就讲呢个样嘢，但系灸咧，我想问下欧博士啊，啲艾草啊，就话嗱，听讲嘅，我唔知系咪啊，就话呢个李时珍嘅阿爸 系 叫做李延年， 系 就写咗两本书，一本叫《奇艾》，一本叫《人心》。其人心咁，佢有个讲法咧，就话其实艾草你就拍得住人心。其实有冇呢个地有冇呢个功效咧？百草之王啊，究竟系人心抑或系呢个艾草？ 咁其实咧就李时珍佢啊佢个屋企啦，咁其实佢咧都 系医学医员， 系啦，佢 医学世家， 系啦，本身医学世家啦。咁另外其实佢个身处个地方咧，就喺呢个湖北嘅蕲春， 系蕲春， 蕲春县。咁其實咧，佢嗰個地方咧，亦都係我哋艾嗰個道地藥材嚟嘅。 哦，原來如此。 即係蕲春縣咧嗰個而家即係就算而家嚟講，我哋都係叫蕲艾係最靚嘅。 哦哦。 咁亦都有啲研究顯示，即係佢啲成分啦、療效啊各方面咧個純度啊各方面都係好嘅。咁而佢著呢本書，包括李時珍嘅《本草綱目》，其實佢對嗰個艾嗰、那個即係個篇幅都寫得好多嘅，好詳細嘅。咁其實佢當時咧，佢就話如果佢話嗰個艾就好比人心咁樣，即係其實佢呢個咧就係、是、可能係用一種叫做類比咧，就唔係一定係同人心一樣嘅，因為其實佢哋功效咧係唔相似嘅，其實係因為人心咧就以補氣為主嘅，佢一個補氣藥啦。咁如果呢個艾咧，其實係一個温性嘅温類藥嚟嘅，即係通經啊、温經啊為主咁樣啦，係啦。 嗱，有句講法咧，我諗個好多人都知嘅啦，就是、嚟自呢個孟子嘅《離流》嘅上篇，就孟子引述嘅，就有啲邊欲王為王者，就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啊嘛。係 啊， 咁啊，即係七年之病咧，其實我哋而家通常理解唔係一定係七年病，而係表示係大病。不過用個七字嚟形容個病係好嚴重，其實係大病嘅啫。而求三年之艾。咁啊，依個你知道咧，嗱，如果注釋四書嘅最權威嗰個人係朱熹，咁啊，朱熹咧就注釋依個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依個注釋啊，佢話依種艾咧，所以我要請教歐博士啊，或者阿 Barry 啊，即係話依種艾咧就點樣叫三年之艾，一定係又剛同埋要耐，係咪又剛又耐嘅艾就好咧？歐博士。 系咁，其实咧，佢呢个咧就即系会唔会考究为个七年咧？未必系个大病，可能系啲好耐未医好嘅病，即系可能系好啲慢性嘅咁，可能亦都有咁嘅解释嘅。咁另外咧就三年之艾，呢个三究竟系咪一定系三咧？五得唔得咧？即系佢三系代表即系陈年嘅意思，陈 年陈艾啊，陈艾 就即系陈艾。咁究竟三啊五啊十年得唔得啊？十五年得唔得？咁其实市面上佢真系有讲话咩十五年陈艾咁样，咁究竟好唔好咧？ 我唔系好信啊，十年 你唔信啊？ 唔信 系啦。咁其实咧都有研究咧，就即系做过，真系将佢个成分就即系分析过，系啦，分析过下。咁咧就系话咧，原来咧嗰个艾草嗰度咧，咁其实咧。 佢喺好即係佢主要嘅成分係兩類嘅，一類咧就係揮發油啦，一類咧就係嗰個黃酮類啦。咁其實咧揮發油類咧即係油性嘅，咁就喺佢好亂嘅時候係含 生，即係我哋叫生牙， 係啦，生牙嘅時候咧就含量比較高啲嘅。咁黃酮類咧就相對冇咁高嘅。當你陳久咗之後咧，就揮發油慢慢佢就會 揮發咗 啦，咁啊剩翻啲黃酮類嘅比例就相對高啲啦，咁樣。咁嗰陣時咧就燒出嚟嘅牙嘅温度或者佢嗰個滲透力咧，即係三年嘅層牙係比較好嘅。係啦，如果你過咗三年咧，佢個滲透力冇咁強嘅喎，即係你燒落去冇咁熱嘅喎。咁你又唔夠三年咧，又係唔到呢個效果咁樣。咁 即係唔係好似普洱茶？越擺得耐越好係嘛，Barry 啊 ，Barry 而家嘅茶葉啊，普洱係咪越耐越好啊？又 應該係咖啡都係，其實咖啡都係， 都係越耐越好。 但我提出話咖啡擠擠耐咧，我係俾人鬧嘅，因為佢哋嘅認知唔去到嗰個層次。即係嗰個咖啡啊，同普洱茶好似嘅，就係、是、你將佢陳咗喺度陳年咗好耐咧，個物性係變咗。反而會令你安神定驚嘅。 即係歐博士，即係捱真係話，真係三年之捱，即係擺三年係最好噶啦。 其實三到五年咯。 三到五年。 係啦。 擺十年就唔掂噶啦。 其實泰國嗰啲其實佢已經好多成。 做過實驗㗎啦，已經。 係啦，有實驗。 以前冇做，依個所講得啱，求三年之捱即係三年力，三年至五年嘅陳牙係最好嘅。係。係嘛？可以燒出嚟嗰個方面咁啊？有冇各種唔同類型嘅牙啊？ 有啊，咁其實好多噶，係啊，市面上好多，或者你都可以介紹啊。 有艾條啦，有艾蛹啦，咁啊，同埋睇個中醫師你點用咯，即係有啲係插入個盒度用艾灸。 但我見到而家有啲人提出話，有啲人話好反對話無效嘅，要問下歐博士，你話內地聽嗰啲叫無煙艾喎， 係。 咁嗰啲話即係其實冇咗真正艾嘅作用喎。有啲又話呢個電熱艾喎， 電熱艾啊嗰啲， 電熱艾唔得噶係嘛？ 其實咧就各樣，即係頭先講嗰啲，我都自己都試過曬嘅。咁咧其實如果真正即係講緊艾條咧，普遍嚟講咧就喺我哋藥用裏邊咧就幾種啦。我哋一種叫做清艾條，咁啊清艾條咧就係、是、簡單嚟講咧就係、是、其實佢係即係一個比較新鮮嘅艾葉，即係頭一年嘅，咁咧佢就。整咗卷咗做艾條，叫青艾條。咁另外咧就係陳艾條，陳艾條咧就通常就三年嗰啲就變咗做陳艾條啦。咁另外一種咧就係藥艾條。係。咁啊藥艾條咧，咁其實佢咧就除咗艾之外嘅成分咧，就可能再加埋一啲温經散寒嘅藥啊，譬如附子啊嗰啲其他嘅唔同嘅藥都有嘅。咁咧有唔同嘅艾條咧，咁其實佢個都有即係説明寫佢自己。是咩成分咁样啦，咁亦都系咧，市面上咧嗰啲艾咧，亦都会讲系自己系咩30:1啊，50:1啊嗰啲咁，其实系乜嘢咧嘅意思？即系个意思即系话咧，佢系十根艾先做咗一根嘅艾蓉，个比例越高咧，就系证明咧嗰个纯度又越高咁。 货真价实啦， 系啦系啦。咁啊，如果系比例低嗰啲就5:1啊嗰啲咁咧，咁佢咧就嗰啲质地咧， 烧出嚟系唔同嘅， 系啦就争啲嘅， 真系好唔同嘅。 系啦，你整断佢都唔系溶嘅，佢你见到佢有啲 啲味都唔同， 沙质啊啲味道都有唔同。 我想问阿博士，你都亲身试过俾艾灸噶啦，你灸咗几耐？ 我一般自己灸都系灸半个钟头已经好热噶啦，其实 系嘛？阿 Barry 啊， 差唔多差唔 咁唔及得我喎。我咧就系差唔多几年前有个西医朋友，唔系中医喎，好奇怪，就话咧就游说我要去泰国去见一个神医。 哦， 嗰个神医喺泰国咧就好劲嘅，个个都揾佢咧，佢都医好病。咁个神医咧，原来系韩国人嚟嘅。 哦， 佢就喺韩国学识咗艾灸。唔系针灸啊，佢都当然识针。就識識扎針，佢就學識艾灸，佢就喺泰國咧就開始個醫館，咁啊專人同人艾，咁所以咧嗰個西醫朋友就遊說我話佢係神醫嚟嘅，你要試下去認識下佢，可能可以醫到你可以行得翻你只腳咩乜乜，我嚇咁勁咁啊，咁所以我咧 就試過幾年前我試過去泰國去了曼谷，佢就係曼谷嘅，去了一個星期。咁咧，因為我又係做要做廣東廣西啊嘛，我真係能夠抽好一個星期翻翻嚟要做節目噶啦，都去一個星期試下究竟係咩嘢，我自己好奇嘅。嗱，我嗰個經歷咧就話咧，我係一日每日係要捱夠六個鐘。 哇，六個鐘啊！ 上晝三個，下晝三個啊，當 上晝幾點開始啊？ 就係九點至十二點咁樣，一早去噶啦，食完早餐就去噶啦。 咁有冇隔夜隔住啲？ 有隔住佢就嗱，係咪？我就係通常噶啦，唔知佢嘅方案啱唔啱，但係第一件事一定係捱背脊，捱完背脊先捱肚皮，即係捱夠啊。 係咪捱你嘅沿住個脊骨咁捱啊？ 係啊，佢就一路咁樣喺嗰度咁啊，係脊骨，沿住個脊骨咯，然後就捱肚皮， 一路去到屁股邊嗰度。 咁然後咧，整完咧又翻轉頭，上晝係咁做。做成六個鐘喎，係嘛？太 too much 啊！但係佢個感覺咧係 OK 嘅，即係話佢我呢啲係温熱，即係叫佢做佢話扶陽啊嘛。扶陽咧變咗你好似係俾陽光曬住一種温暖嘅感覺， 好似曬太陽嗰種。係 曬太陽咁樣。咁佢嗰個醫館咧就成十幾廿張牀噶，個個都係咁樣派到俾佢喺度捱。 佢同你捱嗰時攞咗幾多支艾條啊？ 佢被燒完咗咗第二支先啊， 用一支嘅咋？ 唔係啊，幾個鋪住喺度啊，我有幾度鋪幾度嚟捱嘅。我唔好聽，我趴住睇唔到啊嘛。我趴住睇唔到啊。咁就係其實有冇危險啊？阿Don， 其實我就覺得首先即係睇翻佢嗰個捱跳咧個量啊，即係其實佢時間都係一樣啦。二嚟即係睇佢落幾多支，同埋佢同你個皮膚接觸個距離啊。即如果佢係遠啲嘅，咁你就好似曬係日光燈啊嗰啲咁樣，即距離就冇咁刺激嘅。如果你話好似我哋即中醫針艾灸嗰啲咧，著剁嗰啲灸咧，咁你又有即係好似用個手法咧伸縮下咁樣咧，係啦，咁你又近又遠，又近又遠，其實近係去到好近嘅。咁其實如果去到皮膚好近六個鐘咧，其實。如果冇隔住嘢啊嚇，咁其實 有隔住嘢，有隔住嘢， 都有隔住。係 咪隔住啲生姜 啊？ 嘛， 係啊，冇錯， 生姜 隔住啲生姜，係 鋪啲生姜我嚇， 生姜隔住。 好啦，我哋聽首歌，翻返嚟繼續同大家講呢個艾灸，就係伍思凱唱嘅《幸福藥草》。 重要，幸福是高山的云，悠悠的。 路透社引述機密文件指，這支名為歐盟快速部署能力的部隊將結合海陸空部隊，可按照危機不同從常規部隊輪換。這份名為戰略指南的草案指出，歐盟需要 更加迅速、更加穩健且更靈活，才能夠全方位地承擔軍事危機管理任務。聯盟必須有能力回應威脅或對危機迅速作出回應，好似救援和撤離任務，或在敵對環境中穩定局勢的行動。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6,269點，升18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4,699點，升1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7.789，日元114.63，瑞士法郎0.929，加元1.255，人民幣6.398。英镑兑美元1.343，欧元兑美元1.134，澳元兑美元0.732，新西兰元兑美元0.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31美元，卖出1,858.6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显著转凉。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如果你对社会不同事务有兴趣， 想访问下人，又想识下朋友， 快啲加入我哋嘅大家庭——青年论政节目 《精彈新秀训练班》， 新一季度又招生啦！快啲上香港电台第一台网页填参加表格啦！ 面试经取录就可以成为精彈新秀。 我班主叶振东仲会同表现好嘅新秀一齐做节目， 逢星期六晏昼3-4点 喺 FM 926至94.4 就可以听到自己把声啦！ 仲唔快啲报名？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又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民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钟益麟。 巴基斯坦裔香港人 KK 曾代表香港参加无家者世界杯，几年前仲考到足球教练资格，为地区足球发展出一分力。今晚就听下他的故事。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民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独乐不如众乐。 地是很多人的嗜好，地是香港人的共同愿望。地究竟几时才可以再搭飞机旅行啊？ 全世界都少了航班就更好， 此话何解？ 搭飞机会影响气候是常识吧。作为乘客，我们又是不是愿意给多些钱资助开发环保飞机和燃料？ 电视节目31限世界之飞行新世代， 星期三晚10点， 港台电视31。 色无限 蓝色， 蓝地球。 基于更多的科学数据，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了空气污染是全球最大杀手之一，每年夺去大约700万人的生命。因此，世卫在9月下旬收紧了空气质素指标。空气中的污染物除了有山火、沙尘暴、火山爆发等天然因素之外，最主要的源头是汽车、飞机、轮船、发电厂等等，这些都是跟化石燃料有关的。世卫选择在这个时候公布新指标，可能是考虑了在10月份举行的全球气候峰会，因为空气污染和气候危机既然都是由化石燃料引起的。 所以当各国领导人在峰会商讨气候政策的时候，自然应该一并考虑取缔化石燃料对改善空气质素的角色。这样一来，减碳以至零碳就更加顺理成章了。将化石燃料标签成恶魔，其实并不完全公平，因为过去全球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化石燃料这种高度浓缩的能源。相反，有一种造成空气污染但是就百害而无一利的商品，就没有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没错，就是香烟。有杂志的研究说，2019年全球因为吸烟相关疾病而死亡的人数高达800万。除此之外，吸烟引起的健康恶化、公共医疗开支增加、生产力下降，甚至引起的火灾和对非吸烟者的滋扰等等，都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奇怪的是，全球除了喜马拉雅山小国不单禁止香烟销售之外，其他国家地区都未有跟随。这个是因为政治领袖们看不到房间里的大象，定抑或是屈服于烟草商的死缠烂打和烟民的不理性反对呢？各种原因真是值得深究。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 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我们的话题讲这个艾灸。在直播室有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欧静彤博士、Don， 还有 Barry、阮冠涛、我们的常客。Barry 呢，你又要同人针灸，我想问你，你同人针灸是不是又针又灸？ 应该咁讲啦，首先我讲翻艾灸先好啦，真系。点解我真系学艾灸？就是、因为艾灸通常对驱寒比较好啊。 嗯。 咁咧，因为我成日发浅汗，所以一定要学个艾灸先驱除我啲发浅汗先。咁其实咧就我跟过好多个中医师啦，好多个老师啊，咁啊唔同门派啦，咁啊发觉就系、是、真系学到嘢，就系、是、嗰个你针完之后。同埋有時連埋嗰支艾專係俾金過用細粒艾灸插上去咧，那個效果係比較好啲嘅，嚇、即係比較就咁齋針係。不過當然視乎你個症啊、病症啊嗰啲嚇，視乎嗰、那個。 即係佢兩樣嘢嚟喎，針同灸係分開喎，可以有啲針而不灸喎，有啲係灸而不針喎。 係啊係啊係係係，亦都可以兩樣結合， 亦都可以又針又灸， 兩樣結合都。 係啊，頭先阿 Barry 講嘅針上面有個艾柱仔咁樣，嗰、那個係我哋叫做温針灸咯，即係好似用個艾柱温住佢。 係啊係啊係啊。 咁其實Barry 都講得啱嘅，其實真係要視乎個病情嘅。 視乎。 所以其實我頭先都有啲詫異啊，飛哥你做六個鐘頭嘅艾灸，咁我都其實有 艾 做艾 針啊， 係啦。咁其實我都好奇咧，咁當時你去到個韓國嗰個 神醫 嗰度咧，佢有冇同你辨證論治嘅咧？ 係啊，冇聞問切， 冇聞問切嘅咧。 冇，佢就純粹哎嚟到就總之就係你捱咗咧就一定掂噶啦咁樣，咁會未？ 但如果你係燥底咧，火熱燥底咧， 係啦係啦， 你仲要捱六個鐘咧，反而不妙。 所以我有個朋友又揾佢咧就出事。 係啊係啊係啊！ 點會出事咧？就因為佢捱佢時咧，就佢捱完之後咧，佢可能個肚嘅血管窄。咁、你捱嘅時候，可能個朋友都係燥體，所以咧就變咗即係好似中風咁樣， 血壓高啦。 佢所以乜啲血咧唔通，因為咁樣燥，即係温熱佢啊，啲血咧而凝結，所以佢當時佢都即時就同佢喺個頭頂度放血。 哦， 咁然後先至可以能夠冇事。 哇！ 即刻攞針嚟同佢頭頂放血。 喺百會嗰度。 啊，係啊，放血，咁然後咧就然後先至可以能夠就俾啲嘢嗰啲好似嗰啲嗰啲好似汪峰牛和啊，汪峰 牛黃丸嗰啲， 牛黃丸嗰啲咁嘅嘢俾佢食咁樣，咁然後佢先至依個可以掂，所以有危險嘅， 係危險嘅。 係啊， 我又行底嘅，所以我唔怕佢，我唔怕佢。我本來就知道，我知道自己係行底， 係 啊。但係如果你燥底就唔係好，唔係好掂係嘛？ 係啊，特別係如果熱氣啊。即本身是虛熱、啊、血熱、啊、燥熱、啊、這些呢、 啊、 其實都不適宜艾灸， 不適宜艾灸 是、啊、大忌添啊！ 仲要是即你話少少地都話、 啊啊， 你六個鐘，即你個朋友都做六個鐘同佢一齊。 係啊係啊，所以後屘縮到後屘嘅時候，個六個鐘嘅後屘嗰度出事咯，就係、 是。哦、 啊， 頭先我哋休息嗰時候，我同阿博士都有傾，六個鐘多得滯。 系啊，真系多。 如果系你燥热底系危险添嘅， 系 啊，危险添。 佢啊，所以知啲唔知啲咧，韩国佬即系佢学呢、這个学咗嚟喺度喺嗰度 争啲啦， 争啲喺度可以 啊， 系啊。 但系泰国人个都叫佢做神医， 但系应该系要同你望闻问切嘅，吓、啊、要掂症 先， 先 要 定 系嘛。即系话我嗱我又试过咧，就十几年前有呢个腕管综合症。有一個廣州嚟嘅針灸專家，咁啊好勁喎！哇，針成十幾廿針嘅，冇夠。咁就四十幾年前我只腳出事嗰時咧，嗰時嗰個咧就嗰個針灸師咧，唔知阿當有冇聽過啦？香港就叫梁國元， 嗯、 你可能你冇聽過啦，因為好咁多年前， 好多年前。 咁佢係誒我哋以前喺度悼念過一個詩人戴天嘅外父嚟嘅，叫梁國元。咁佢咧就同我針咧，佢針完咧佢就夠嘅。有針有灸嘅，你針完就攞啲灸喺度，即係喺個針嘅附近喺度灸。咁依個應該係完整嘅，邊、那個輔個灸變咗有輔助性喎、 嗯。 即係你支針仲插喺度㗎嘛？係 啊係啊， 佢 係 支針插喺度。 係針插喺度再喺度灸。 O K 喺度灸，依、這個正宗嘅係嘛？ 有好多種方法嘅，有兩方法。 有啲掹咗針先灸。 國家各派都有啲唔同。 啊，有國家各派啊， 有啲唔同係。 即系我想问咧，嗱，因为我有一句成语咧，就叫做病入膏肓。 系 咁啊，呢个病入膏肓，好多人都识用嘅，即系话病到冇得医啦，即系去到即系死紧噶啦，然后呢啲病入膏肓，但 系 好多人冇知道嘅膏肓点解。咁啊，嗰个古仔咧，就嚟自《左传》嘅， 系 好有趣又做啲。就話呢個左傳咧，講呢個晉景公患咗病，咁啊嗰時個秦桓公就揾一個醫援嘅人去同佢醫佢，咁就個醫援未嚟嘅時候咧，話講呢個嗰、那個晉景公咧就發咗個夢，夢見咧佢個病嗰度咧就係、是、變咗兩個細路仔，咁兩個細路仔就話：喂，這個醫生嚟啊！嚟醫佢啊！佢依家好醫生喎，我哋真係冇訂走嘅喎，變咗死緊嘅喎。咁佢兩個喺度傾，嗱唔緊要，我哋匿入你嘅人體到個膏同方嗰個地方，個膏咧就喺個心尖嘅下邊嘅脂肪嗰度，個方咧就喺個心同環甲膜中間。咁啊兩個細路仔喺度講，佢話依個膏方依個地方咧。是攻之不可，什么叫攻之不可？就是艾灸去不到的。达之不及，什么叫达之不及呢？就是针扎针是去不到的。即是用灸又不得，用针吉又不得，然后药不自然，食药都不得，我们就安全咯。所以我们说叫做病入膏肓的意思，就是说问题你食乜都会，你艾灸又不行，扎针又不行，食药都不行，那里就变成你死紧的，即是那个古仔是很有趣的，因为左传在左传里记载，但是问题我就听人讲呢，我问阿 Barry， 你懂针灸嘛？有人俾你话 好皮毛嘅， 其实有个叫做膏肓俞嘅穴位， 系 嘛？ 膏肓俞 有啊， 系 哦。佢话如果你咧大病嘅时候咧，你嗰啲艾灸系救嗰个膏肓俞嗰个穴咧，系好有效嘅，系咪啊？ 要睇下你咩病。 阿当有冇研究过膏肓俞嘅穴位？ 有。 愉快个愉冇咗个，冇咗个树身边， 系 膏肓俞。 其實咧呢、這個穴位咧都係啦，都係指一啲比較 急性的病啦，同埋咧都係有時候咧就係一啲上呼吸道都有幫助。 上呼吸道 係啦係啦。咁其實如果喺大病嚟講咧，都係要視乎睇翻係咩症狀嘅。如果你話嗌救用得比較多嘅咧，喺比較即係我了解中啊，咁其實比較多嘅。即係因為其實係補陽氣啊，即 係補陽氣 係啦，補陽氣或者温經啊咁，其實喺啲關元穴啊、神厥穴咁，其實都常用嘅。 哦， 即係神 氣海關元 係啦係啦。咁啊，因為佢就啱啱補埋嗰個陽氣同埋符合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穴位嗰、那個本身嘅功效。特別嗰個神厥穴咧，就係、是、嗰個肚臍個位啊。係 啊。 咁啊，肚臍個位咧就唔針嘅。 係啊。 係啦，咁佢咧就特別適宜係嗌嘅。 有一個泰國。嗰、那個神韓國神醫就係喺個肚臍嗰度救嘅又，即係救完背脊翻翻轉頭嘅時候，佢就救個肚臍啦。 最好就兩隻一齊咯，你神厥同埋個命門一齊咯，一前一後。 咁個神厥穴咧，咁其實係我哋個肚臍啊嘛。咁因為咧，就其實都好多人覺得啊，點解個神厥穴係咁好嘅咧？咁樣 哇，好好。 咁原來咧係我哋諗翻起咧，其實都有原因嘅喎。因為咧，我哋咧，你諗下，我哋 B B 未出世嘅時候咧， 就係嗰度， 就係靠嗰個肚臍個位咧，就五通八達，四通八達都係連住阿媽嗰個胎盤，咁所以其實咧，佢應該咧就係入邊嗰啲微絲血管啊，應該達至到應該你全身都可以去到，因為啱 B B 嘅時候都係靠呢個肚臍呢個位輸送你所有嘅營養去你全身噶嘛。咁啊，所以其實係捱夠呢個位咧，其實都幾好嘅。 對女士好好嘅真係。 但係阿Don啊，依個係嗱，我睇嗰個唐朝咪有個醫生嘅中醫叫做叫孫思邈嘅，寫咗個千金方嘅。咁佢喺千金方睇到咧，就佢好多病佢就全靠最中意捱夠，佢主張佢唔講針。用針，用扎針，就用艾灸。咁佢話咧，佢長期佢嘅病咧，全部佢艾灸都係艾足三里嗰個位。 係係。 嗰位係咪又唔同咧？ 係啊。 灸足三里有咩好處咧？ 有咩好處咧？ 多咯，多。 係啊係啊。 好靈奇。 啊，不如講下 足三里啊！足三里通常胃經噶嘛， 你知你足三里喺邊度啊？喺 膝頭哥下邊啦， 下邊外邊嗰度嘅。 四個手指位度啦，嚇！四個手指位咧。 啊，四個手指位。系，佢话胃经嚟嘅， 同身寸三寸四嘅手指位度啦，吓胃经嚟嘅，好靓强嘅，真系好靓强。 嗯， 即系有胃痛又 真系好靓强，真系。 哦， 系好，即系胃 好多病喎，足三里啊， 系好多。 主要系点解咧个原理咧，就因为咧个足三里咧，咁其实咧我哋有即系亦都有讲咧，其实如果个足三里咧成日 keep 住佢咧。就好像有啲發瘡，即係因為嗌救咧，有時候會起泡泡噶嘛。 係係。 咁咧就你要 keep 住嗰個足三里咧，有啲起泡佢又未好，起泡又未好，即係成日 keep 住嗌佢嘅意思。咁咧個胃經通咗，咁個脾胃好嘅咧，成個人嘅自然咧氣血陰陽各方面都可以調理到咁樣。係係係。係啊。 哦，其實依個嗌救係咪可以講係正正式式係叫自然療法咧？佢其實係想温你個經絡，令到你自己發揮你自己個自己醫自己個嗰、那個嗰、那個、那個本事咧。 咁其實主要都係第一就係增強個免疫力啦。 啊，就係、是、咯，自己醫自己又唔係靠食藥啊嘛。係 啦， 啊靠你自己醫自己，但係佢通過你温熱你嗰個成個經絡。 係啦，係啦。 啊， 即係同埋一係温經啦，通絡啦。咁其實咧就以前咧都有啲人咧就佢唔係好信艾灸嘅。佢就覺得啊，其實你呢個艾灸，我整個即係好似婦女咁樣啦。咁其實有時候寒症嘅一啲痛經啊咁樣，咁佢就覺得其實呢個艾又即係有好多人問，咁你個艾灸同我敷個暖水袋有冇唔同咧？即係大家都係大家都用啲熱嘅嘢敷住啫咁樣。咁其實咧係啦，熱敷咁啊，即係以為係熱敷啦，係咪先？咁咧嗱。如果用我咧就俾我就叫佢翻屋企試。如果你用熱水袋去敷嘅話咧，你咧就會個熱水袋咧就要越來越熱。 啊！ 即係個意思即係話咧，你適應咗嘛個皮膚。 啊！ 即係可能本身開頭37度，咁你覺得37度都唔熱啦，慢慢就38度、39度、40度咁，你都因為你耐熱性嘅皮膚耐熱性會越犀利噶嘛。但是調翻轉，如果你是用艾去艾救你的嗰個肚或者啲穴位嘅話咧，你一開頭咧你唔覺噶， 當你捱捱，即係當你嗰啲經脈通咗之後咧，你一捱落去咧，哇，好熱啊！ 係冇錯， 就係呢原因，因為啲經絡已經通咗啦，陽氣又補咗啦，所以我就唔需要再接受呢個咁嘅捱處啦，會咁樣嘅喎。咁可能你以前一開頭，你可以幫嗰個人捱兩個捱處，可能一寸嗰啲捱處，捱兩寸，即係兩個處，佢都接受到嘅 兩 裝係啦，佢接受到嘅。即係當你咧，當佢幫佢捱完一輪之後咧，佢只係一裝，之後咧就半裝，佢都覺得熱啦。所以就同熱水袋咧，我就話你試下，所以佢就唔係咁簡單，淨係嗰個熱嘅嗰樣嘢。 同埋如果佢係弱捱嘅話咧，係咪啲藥係容易入去裏邊咧？即通過呢個艾灸嘅方式，將啲藥帶咗入去。你頭先話用附子嘛？附子有咩用處咧？ 附子都係温陽咯，係 啊， 温陽係啊，都係主要係呢啲功效啊。 咁你經絡通咗咧，就好似好多病，即係血液循環快咗，各方面都個人咧容易，即係個有病嘅話容易快好。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發揮嗰個免疫系統嘅功能。咁即係而家 COVID-19 都啱使喎，艾灸嚇。 其實 COVID-19 要搞免疫系統嘛，要想我哋免疫系統發揮功能啊嘛。 係啊，係啊。 係啊，係啊，係啊。另外都有啲人就係話啊，其實屋企點啲艾，可唔可以即係作為呢個？ 有人話投訴話有味啊，我有聽眾講話想試下艾，艾親只耳就隔離鄰舍嘈啊。 係啊， 佢又唔敢成日點，係咪可以隔係要被禁止嘅？ 其實咧就幾個原因啦。第一咧就係咧，首先真係要買到啲靚少少嘅艾，就冇咁大煙同埋冇咁大味嘅。靚嘅艾咧點落去咧， 又冇咁大味， 係好香嘅。咁啊，隔離屋都可能會中意聞嘅， 好似香薰咁香咯。 係啦，咁樣就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如果真係好唔得啦，咁啊，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喺辦公室入邊啦，咁你有曬嗰啲灑水系統咁樣，咁啊唔方便嗌噶嘛，其實，咁其實咧就 火燭， 係啦，咁我哋咧就都有一啲叫做隨身嗌救嗰啲電子，頭先你提及過一啲電子嗌，係啦係啦，咁其實嗰啲有冇效咧？咁其實我自己都試過，咁其實又都我覺得係打個六折啦， 打個六折 就唔係完全話冇效。咁但其實都好過唔用咯，又係啦。 即係可以買嗰種， 係啦， 香港有得賣嘅， 都有嘅，好普遍嘅，係啦。 普遍啊， 飛哥，咁你喺泰國嗰個韓國神醫，佢有冇同你嗌過只腳板底啊？ 好似冇喎，就嗌壞背脊嗌。 所以我好奇怪咯，其實腳板底 腳板底要嗌，又即係湧泉穴又 湧泉啦嚇，湧泉啦嚇。 是不是要涌泉穴都有用？ 有用有用。 我哋知道话临瞓前喺按摩涌泉穴就好啲嘅，咁有。 但夜晚就唔好嗌救。 夜晚唔好嗌救，点解咧？ 唔好嗌救。夜晚系阴，行紧阴阳啦，系阴啦，你嗌救系阳啊嘛，你搞乱晒。 嗌救扶阳。 系啦。 所以唔好夜晚，而家啲人就唔好话放工临瞓前先去嗌救，嗰日头嗌好啊。 太陽落咗山之後就唔好捱。 好啊，好啊，好啦，我哋又聽首歌，翻返嚟咧，繼續咧就同大家講要捱救。呢個就陳慧珊唱嘅《苦口良藥》。 沒有燈，尚有人，相擁過亦算幸運。總是病人捱到茶也變苦，苦茶亦變甘。 多慶幸。失恋过学会安分，你在从前留低的吸引都升华变弱人。 无论你昨天的吻给我吻出伤痕，快乐变得残忍也叫我震撼至今。 分享过相爱的缺陷，不要再等怜悯。往日那份痛苦如失戒，提示你与我努力再生。苦水喝过，蜜饯会给我。最终平淡似水，你我活到几多岁？ 什么都会， 昨日如何如你，亦似雪景，始终都变碎。 流下眼泪，有天潮退。 共快乐，有天登对。 回望美丽雪景，仍然留在你心里。亲人啊， 再等怜悯。往日那份痛苦与失解，提示你与我有力在心。苦水喝过，蜜饯会给我。最终平淡似水，你我活到几多岁？爱什么都没有，如何与你亦似雪景，始终都变碎。 流下眼泪有天潮退， 共快乐有天登对。 回望美丽雪景，仍然在你心里。 苦水喝过，蜜饯会给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国泰向员工发出内部电邮，要求机组人员返港后头三日，每日最多只可以离开屋企两小时，必须要自行记录行踪同避免参与聚会。新指引听日起实施。香港民用航空事业职工总会主席李永富表示，由于国泰近期有三个机师返港之后确诊，相信国泰的新措施是希望挽回公众的信心。他说，如果货机机师需要检疫，人手可能要重新调配，如果机师人手不足，可能会令到货运来港或出货往外地都受影响。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认为，国泰的新措施，机组人员仍然可以进入本港社区，并非属于闭环式管理。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由印度来港的21岁女患者，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佢曾经在印度接种两剂新冠疫苗。至于早前三宗涉及本地货机机组人员并带有变异病毒株的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最新全基因组测序分析显示，三宗个案基因排序几乎一致，显示三个人极可能在德国酒店逗留期间受感染。另外，因应东涌福朋喜来登酒店15楼北翼涉及基因排序相同的 Delta 变异病毒株AY42亚系的群组，中心上星期五在两宗个案的房间和该楼层共用空间采集73个环境样本，13个样本呈阳性，44名在本月1号至6号曾经入住酒店同一楼北翼房间的住客，已经安排到竹篙湾检疫中心强制检疫。海关侦破一宗涉嫌利用快艇走私的案件，拘捕两名男子，检获一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约890公斤活龙虾同埋约930公斤海参，估计市值约1000万元。海关寻日喺香港仔避风塘发现一艘可疑船只，冇亮起航行灯，喺东博辽海峡对出，以时速超过每小时45海里向边界高速航行，海关要求停船检查，但船只加速离开，并故意引导海关船只驶往南丫岛东南面的山边和浅滩。海关经过10分钟追截后，成功截停船只并登船，检获怀疑走私货物和拘捕船上两名男子。香港榄球总会和国际榄球理事会宣布，原定明年4月举行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将再度延期至明年11月4号至6号举行。大会的新闻稿说，因为疫情关系，为应对参赛队伍因为旅游限制而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已经第五次延期或取消赛事。香港榄球总会表示，疫情大流行至今已经累计亏损2亿港元。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连番延期，迫使总会用尽财政储备裁减超过40%员工，并结束总会的职业球员计划。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6215点，上升129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4693点，上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8，日元114.5，瑞士法郎0.928，加元1.255，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91美元，卖出1862.4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又为22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又为27度，吹和缓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周初显著转凉，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產股一定是見到它有個入貨信號，轉強的信號，升穿某些移動平均線啦，大成交啦，就不會話咧不斷跌就覺得抵買， 平可以更平，即係跌穿了當某位我哋不知道，要直至到初步有支持力咧，你先去諗。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0-11:00， 黃師傅、黃偉傑、關教授、關卓照主持《投資新世代》。 嗨，我叫米點我，巨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咪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找来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的实验室主任黄利宝博士，听下他们怎样帮到运动员。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伟勤、叶蕴仪， 从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世杰，呢度好多牛牛啊，不过好似唔多对路喎，佢向我哋冲咗埋嚟啊！ 系咪咁腾鸡一睡慢？佢哋嘅生活环境越缩越细，同人咧发生好多嘅冲突，甚至意外。 咁点啊？点算好啊？ 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关注大屿山牛牛嘅当地人何来，讲下佢哋嘅生活状况。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观鸟会嘅代表，讲下后海湾鸟区嘅保育措施。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张凤平。 我哋继续重温罗卡先生嘅旧作《电影之旅》，一面亦都系回忆我哋自己嘅电影之旅，我哋嘅观影嘅历史啊！ 喺文学世界，70-80年代嘅世界名著，可以到今日依旧光华夺目，就好似托尔斯泰嘅小说。漫暗中光华射，照耀古今。但是唔通陪伴我哋成长嘅电影，旧嘅电影作品就得弃之如敝屣。 翻阅罗卡嘅旧作，唔单止旧日嘅经典啊，有住我哋呢一代嘅观影足迹，亦都一样闪耀住丰富嘅人生智慧。 那个时代的电影，从内容到风格，一样有着当时的风格、文化氛围、心灵抚慰、生命的鼓舞。当你打开罗卡这一本电影小书《电影之旅》，尽可回忆，又或者同你的儿女回顾，讲俾佢哋听，我哋是看什么电影长大的。拿这本书给我哋下一代的儿女读，最好要有当年的作品一起对比，佢哋都可能看得很入迷。譬如看詹士邦的电影，即使结局表示主角难逃一劫，制作者一定都要解释他死不去的。甚至再说，一个007走了，总可以炮制008之旅。 邦片是不会消灭的，反正生死有时而已。 打开这本旧书，我认为80年代、90年代的香港电影是我看得最多的年代的，因为那时出了很多影评家，罗卡、梁龙江、田窝、舒明、石奇、陈任、吴浩、真明、陆离、方圆、金炳兴、西西，哇，真是数之不尽。每一份报章都有影评人的专栏，影评人日日写，人人写。报纸上也流行着一些客座的影话，即是说观众影迷都可以投稿来写影评、写影话，是非常之热闹的。所以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电影之旅，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罗卡。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电影之旅》，作者罗卡，由博益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直播室有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欧正同博士，有 Barry、阮 冠涛 和小弟岑日飞。先讲下听众在面书上的反应，很多听众想两位讲一下，不只是讲针灸，就类似他们说好像跟针灸类似的拔罐。Don 或者你讲讲你对拔罐的看法，同埋拔罐嘅歷史，好多人就想知道究竟點解咁多人會喺度拔罐，有乜作用咧？咁咯， 係咁啊！最即係我哋拔罐咧，就可以令到我哋中醫藥揚名海外嘅，就係嗰類奧運嘅游泳賽。我哋就成日見到啲選手咧，就 嗰個洋人咧， 係啦，即係 嗰個選手運動選手洋人 嚟嘅。咁啊，啲冠軍選手嚟嘅都係，咁佢咧就拔曬罐喺度咁啊，都話誒，其實原來佢哋啲運動員都有用我哋嘅拔罐喎，咁樣咁其實都係好常用嘅。咁樣嗱，呢個拔罐咧就而家嚟講咧最常用咧都係拔火罐啦。如果喺醫館入邊，咁咧就屋企咧就嗰啲抽真空拔罐啦。咁咧就再原始啲嘅就拔竹罐，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咁咧嗱，拔竹罐咧就佢嗰啲竹咧就係滲咗啲藥液喺度嘅，咁啊就即係用個藥汁咧去煮嗰個竹罐，咁咧就拔佢嘅時候咧，即係當然都係按照即係兩種即係幾種方法啦。常用方法就係一係就按照個穴位經絡，一係咧就按照個邊度痛就拔邊度，係啦，又或者邊啲地方咧有啲放血治療都可以用拔罐嘅，即係吸佢嗰啲毒血啊、淤血啊咁樣就吸出嚟咁樣嘅。咁啊，所以其實咧就如果是拔竹罐那些，就可能是一些平时是那些风湿痹痛啊那些，就有些医馆是会做这些有药液那些浸了一些竹罐的，就是用个竹筒去拔的。那就常见呢就是我们现在即中医诊所呢就是拔火罐了。那拔火罐呢都一是呢就是是这样黐住它啦，可能你哪个位置痛或者哪个经络，那就要用个拔罐啦。或者啲肌肉好實嘅時候啊，咁就通常係一啲 勞損 嗰啲咧，就常用拔罐。 運動員好多 嘅。係啦，咁另外咧有一種咧就係拔酒罐，拔即係行走嘅酒。 哇！ 滑罐 好正喎。 係啦，咁咧個滑酒嘅罐咧就係通常會塗一浸油啦，咁就喺背脊或者啲皮膚比較厚嘅地方，咁佢先容易拔嘅。咁如果啲薄嘅地方咧就好難拔嘅，其實。咁咧就話有個酒罐咁樣，咁咧就變咗咧個經絡咧就容易啲痛翻，啲肌肉啊、韌帶啊嗰啲容易啲 即係 啱啲運動員啦，啲運動員勞損啊，勞損同埋濕氣重，索低啲汗多啊，啲運動員咧。 咁呢樣嘢有咩醫師提到幾時開始有呢個拔罐嘅咁樣嘅療法咧？ 呢個拔罐咁其實應該都好耐噶啦，佢係屬於一啲外治法。 嗯， 係啊，即係佢冇用任何嘅藥噶嘛。 係。 咁其實佢應該拔罐同刮痧咧。 係。 係啦，即係其實都係一啲。 即係同類嘅。 外用嘅 又唔係屬於針灸嗰類同灸治誒艾灸唔同噶啦， 係啊唔同，即係其實佢係用一啲 刮痧就最類似啦， 外用嘅手法係啦係啦，一啲外用嘅手法。 即係刮痧拔罐啊！阿 Barry 有冇同人拔罐啊？你 拔罐啊？我拔我自己多啲，因為我自己係運動員，我又以前係教練啦，又跳舞啦，我哋啲勞損得好犀利嚇，咁啊真係好靚強嘅嚇，非常好嘅。 即係舒緩嘅肌肉啊，或者一啲咩阻塞啊，啲瘀啊咩之類都可以能夠。 係啊，肌肉酸痛啊，勞損 啊，特別係即係有時候啲肌肉咧，佢係隻頭緊曬嗰種情況下，你推又推唔喐， 係 針又針唔落。 推拿咧， 推就所以啊，推拿同拔罐咧就成日一齊喎，真係一啲手法。 即又係又推拿之餘，自然就再做個拔罐。 係啦， 啊啲人好似係攞去同人推拿，佢著到同你拔罐。 係啊，我過來人，因為我係以前運動員，個運動量好大咧，即係勞損啊，同埋個身索咗好多汗咧，濕氣重咧，即係靠 拔罐就吸咗啲濕氣出嚟， 快好多，真係快好多，真係係啊。 係啊，咁啊拔完之後咧，咁有時候你會見到嗰個拔嗰個位咧。好多啲水氣喺度嘅，咁啊，亦都有你見到唔同嘅顏色啦，咁啊就顯示到你嗰度個勞損嘅。咁如果係勞損得好犀利嗰啲地方咧，係真係乳黑色嘅。 嗱，我哋除咗講這個拔罐就題外話嚟嘅，其實同呢個艾灸冇乜直接關聯嘅。不過聽眾有興趣，我哋要講講啊。 啱 嘅。就講翻艾灸咧，阿 Don。其實我見到艾草都有好多唔同嘅應用，譬如話用喺番鹼啦、牙膏啦，甚至係咪阿 Ben 炒菜啊？ 炒菜你有冇攞艾草嚟炒菜啊？ 仲未試，所以真係好想試下。 係嘛？咁啊，冇帶啲好特別嘅味道啊！ 唔錯噶，好似頭先博士都講啊，有啲人攞佢嚟做好似嗰啲咩 滾 湯啊， 好唔好飲噶？ 好嘅，佢苦苦地嘅， 係 啦。咁其實艾草雞蛋湯咁其實都有人即係通常係温經之用咯。咁其實咧就如果你話齋食呢個艾草咧，就最常食咧就係常用咧就係我哋嗰啲客家人啊。咁咧就會喺春天嘅時候，啲艾草啱啱即係萌發嘅時候咧，即係啱啱長出一個好嫩嘅葉嘅時候咧，就摘咗啲好嫩嘅葉咧，就攞嚟整啲艾糍啊。艾糍即係好似我哋平時去行山。見到有啲雞屎藤茶果啊嗰啲咁樣咧，咁其實係啲茶果類嗰啲糍餅咁樣啦，咁其實入邊可能有少少餡咁樣，咁好食嘅其實。咁另外就係嗰啲嫩嘅草，亦都可嫩嘅葉啦，亦都可以攞嚟滾雞蛋湯啦，滾雞蛋紅棗啦咁樣，係啦，就主要係個女士攞嚟即係 經 後温馨啊、温經啊、驅寒啊咁樣啦。 咁如果係艾嘅牙膏，牙膏同埋番鹼咧，係咪對身體有益咧？ 咁其實 艾番鹼 係咁，其實如果牙膏、番鹼呢一類嘅清潔用品啦，即係包括亦都有洗頭水啊、洗手液啊，其實好多好多款嘅。咁艾咧，如果係清，即係我哋平時嘅日常嘅一啲叫做護膚用，又唔叫護膚，呢啲叫做咩？潔膚用品啊， 係 啦，其實係用得最多係沖涼。 係。 就是这个我们呢坐月的时候呢就培月呢多数呢都会帮你呢就煲啲艾水呢就冲凉的。咁就会有艾啦再加另外一隻嘢加几种啦咁各个即係个培月嘅唔同啦。咁多数都有艾嘅就另外一隻呢就係茶辣。茶辣即係唔珠鱼。咁呢两隻嘢呢都係温经嘅。咁咧就艾加唔注意，咁有啲又加香茅啊，有啲又加黄皮叶啊之类嗰啲咁。咁其实呢啲用呢啲艾草或者茶辣煲水，洗咗嗰盆水咧，就即系坐月嘅时候咧，就去咗啲风寒。 系冇错， 温翻即系个人咧就会暖翻咁样嘅。 系好见效嘅，即系艾灸。 但系佢有个好处就系佢平系嘛。 系啊， 啊就系因为最紧要，最紧要好巧啊！如果你话咁多用处又贵就唔掂噶啦，佢系好平噶。 系啊系啊，好平啊，价 钱 都 好平，够晒经济啊， 好经济， 好经济实惠啊。 咁另外就系如果你话牙膏类啊，或者拣即系洗番碱类嗰啲咧，就佢应该咧会有一啲提取成分造成啦，即系制造成啦。咁牙膏類嗰啲咧，咁其實艾草都有幾強嗰個抗菌作用嘅， 係 係啊，咁其實佢即係殺菌啊嗰啲咧，都做咗好多研究噶啦，即係證明佢都係有效嘅其實。 嗱，其實阿當可以種喎自己， 係啊係啊， 即係自己如果有個花園仔，其實可唔可以攞嚟種艾草嘅？ 可以可以，咁我哋 種子係種咪得咯。 種子種咧就唔夠你攞一棵去種快喎， 係 啦，咁啊插枝咧就好易生嘅。咁我哋香港咧常見嗰只咧就叫五月艾，咁咧就係我哋民間入邊咧，即係喺民間嗰度咧都係就係頭先講嘅客家嗰啲茶果啦，又或者我哋平時沖涼啊嗰啲都可以有用嘅，跟住都係我哋民間可以採收攞嚟種嘅。咁佢點樣種咧？就係其實佢咧。是 一年生一年嘅啫，多數係。咁咧就 好似屬於菊花植物嚟嘅， 係 嘛？ 係啊，菊科。 菊花科啊。 菊科咁咧，佢春天嘅時候咧，佢喺根嗰度咧，就即係舊年就已經藏咗喺度噶啦。咁啊，今年咧就三月到啊，春天咧就會爆啲芽出嚟。 係。 咁咧就到四五月咧就好茂盛噶啦。咁啊，通常採收咧就係五月，即係我哋以前即係習俗咧就五月艾係啦，或者五月五咁咧就。摘啲艾草辟邪咁样，或者攞嚟冲凉咁样，咁就嗰个时候咧就比较靓啲嘅，因为佢个枝叶比较茂盛啦。咁啊之后又到七八月、八九月咁咧，佢又会开花。咁啊开花嘅时候咧又冇咁好噶啦。咁慢慢到十一二月佢又谢咗噶啦。咁啊留翻啲根喺度，第二年又生翻。咁啊其实不断咁循环，其实就好易种嘅佢系。有时你想除佢咧。都唔係咁容易除得到、除得清，因為佢留翻條根喺度， 雜草重生啊嘛。 係啦，咁佢第二年有生花啊嘛，要年金白氣先除到佢。 昙花一樣啊！ 不如你或者我遲啲同你合作啊，諗一條幾好整條，整一餐叫全艾宴， 可以啊 嚇， 可以、啊， 即係全部用艾草嚟炮製唔同嘅菜式。 係啊。 啊、有益噶嘛？ 系啊，有益， 个个食咗都有益咁样。嗱，艾草汤，艾草炒菜，艾草蒸肉饼都得噶，系嘛？ 嗱、啊，呢、這个艾草咧，因为咧药典咧就都有记载系小毒噶。 哦， 系啊，咁咧就其实咧系咪可以全个艾草宴咧？咁、 啊、 会唔会即系 太 过 多 多咗啲咧？咁、哦、因为其实佢系一个有偏性嘅。药嚟嘅，嗰、 啊、 个意思个偏性嘅意思，即系话咧，佢唔系一啲平和嘅药， 嗯， 即系譬如你话淮山啊、杞子嗰啲相对平和啲嘅，你就可以成餐食。 啊、 但系呢个艾佢真系，即系 食得味好啦。 佢呢个净系斋食一味咧，咁佢真系个温性都几强噶嘛。 等于佢头先艾六个钟太多咯个量， 啊、 你艾个六个钟太耐啊，太多啦。 太多。如果你话成个全艾宴就有啲多。 有个危险噶，即系你艾够谷得太犀利咧，分钟系会令到。 即系燥底嗰啲系咪唔掂咯？ 会生蛇，啲、啊、蛇会飙出嚟噶、 啊。会生蛇。 系啊，即系蛇嗰个病毒潜伏喺身体里边啦，咁。你艾灸係驅寒啊，但無意中啊將嗰啲係即係蛇嘅嗰啲病毒咧，類似即係中醫艾嘅叫毒啦，係嘛？即係魔毒啦嚇、 啊， 邪毒咧就逼嗰個出嚟，咁就變咗明示你唔會生蛇都變咗生蛇。 哦，有呢個危機。 有，我親戚試過撞板。哦， 即係唔係個個適宜，即係話係最好就經過醫生嘅安排嚟救。唔好自己救係嘛？你都唔贊成人哋自己 有專業人士望聞問切先咯，會好啲。 係啦係啦，咁其實基本上咧都可以，即係自己如果自己作為保健嘅話咧，都可以評估一下嘅自己都。即係譬如你話點樣，因為我哋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嘛。 啊。 咁咧就艾咧就個性質咧就係温性。 温性。 係啦。 扶陽。 扶陽温性，咁咧就變咗咧寒咧就得啦。即系譬如冬天个人吓好怕冻嘅，咁咪啱咯。 咩即系手冻脚冻嗰啲咪啱咯？ 手冻脚冻嗰啲咪啱咯。即系譬如如果佢啲女士痛经嘅，有啲人痛经咧，佢就 不是怕冻的，有些痛经就很喜欢用热水袋暖住的，那你不如就换个艾盒啦，那就啱咯。即是其实基本上自己亦都可以初步。 成日要用暖水袋那些人就不妨用艾盒。 是啦是啦是啦。 效果很健康。 但是我以后有个听众问话，他不过一个礼拜自己跟自己艾灸一次，但是都已经被人去管理处投诉。所以他问会不会是自己艾灸屋企艾灸是违规，有没有这样的条例？ 师傅你什么物业咯，又很难讲。对 真的。真的 啊、那个私人物业是什么物业、啊、 要看他那个契、那个、或者。 问律师就不是问医师， 或者他自己的法团，他的法团有没有 些？你是要问律师，不是问中医师两件事。 不应该不应该会是违规的，这些东西有味道，发生味道在一种。 你喷香水都可以是味道的。 我沾点香薰都是味道。 我试过一次在外国在某个地方，我即是那天热天很热，身体寒冷，我喷一些香薰香水，我被前面的男 我就香得滞。 即是他要闹你他就闹你的了，很难讲啊。我大佬我喷紧香，即是那些是古龙水啊香水，逼下啲汗味啫，咁都俾人闹餐冇我都。 哦， 系啊， 系啊， 好难讲。 呢啲嘢唔应该，我谂唔应该违规嘅，系嘛？ 有人欣赏嘅，有人欣赏。 即系如果你咁样，如果你话哇嗰啲味道好难闻咧，怀旧，咁即系话可以将佢扩大化。即是说我食榴莲都被人闹违规啊。 啊讲得啱啊飞哥。我当年我教咖啡课程就是教他炒咖啡的时候、大部分 98% 的学生都说很欣赏，哎炒咖啡好香。但是真的有一两三个呢闻到咖啡炒的时候他是呕啊。 哦。 要离开个课室走出去呕啊。 哦。 是啊，很难讲的真的、不过比例真的不多。 你现在就食榴莲就到处都被人闹的啦。食嗰个好嘢咯，外显你闻话猫屎味， 系， 好过你知你榴莲味啦，已经 咪等于头先我哋讲 开食榴莲， 系啊， 所以呢个又唔应该造成违规嘅问题啦，依系嘛，所以就呢个艾都好值得研究，好值得推广。不过个问题就话都其实都应该经过中医师望闻问切， 系好紧要， 俾中医师嚟艾灸系咪好啲啊？当 如果是用即如果中医馆里面的艾灸多数 都比较直接的了，已经是用条艾条在个皮肤上面，即当然是隔住空气，即不是直接点在个皮肤上，但是都是比较直接，而不是那些艾灸盒、那些已经隔住布又隔住、其他的器皿樣、其实是真的会直接好一点的。 直接好一点的。好了，今天时间都差不多了，那讲一下听晚的节目呢，就是这个是苏轼和 William Lee Joe Wook 就跟大家讲创业是不是一味靠钱呢，那不是啦。系咪錢大曬咩？ 我有個未 第一桶金係要嘅， 冇錯冇錯。 第一桶金呢個係需要嘅，但係唔係淨係第一桶金就掂咁啊！我哋聽晚佢哋就講呢個題目，咁啊跟住落嚟就係啊那些年張偉基嘅音樂節目啊，最後播首歌就係鄭融唱嘅《多喝水》，拜拜， 拜拜。 才热吻，强大先可以撑过去。